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学习教会的会友课程。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系列当中，我们已经学习了第一课，认识教会的信仰告白，这是教会的教义系统。第二课，认识教会的会友盟约，这是教会的生活方式。第三课也认识了教会的简明的历史。然后第四课呢，认识了教会的神学宗派。第五课就是上一周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教会的治理规范。在这一课当中呢，我们将学习教会的建造理念。事实上来讲呢，一间教会的会友课总是非常的具有独特性，因为每一间教会都不一样，彰显了主基督教会的丰富程度。但事实上呢，当我们来要预备委身一间教会的时候，确确实实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一间教会，认识我们所委身的教会，有助于让我们知道这间教会的特质是什么。一间教会不仅有它的神学，有它的治理，有它的宗派，事实上神学、治理、宗派也会塑造一间教会的特质。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来认识教会的建造理念。当我写这个文件的时候呢，不意味着说这个文件就是完全的，它可能需要在教会的建造过程当中不断的被修订。但是呢，至少呢，我想给每一位会友呈现出来，试图呈现出来这间教会的一些基本的建造的理念，好使我们来认识我们所委身的这一间教会。接下来我可能会更多的来为大家诵读这个文件，然后呢，该延伸的地方我尽量少延伸，不然这个恐怕时间就不够了。好，第六课，认识教会的建造理念。首先我们要谈到建造理念的时候，给自己一个非常明确的身份定位。临沂恩约归正教会，就是我们这间教会，是一间在临沂地区蒙召的中国家庭教会，属于中华归正长老会山东区会，这是一个事实的身份的定位，指向了我们的所蒙召的这个合场临沂地区，指向了我们在当代的走的一条道路啊，家庭教会也指向了我们的神学宗派。好，当认识一间教会的时候，我们先要从神学上去认识它。在第一课当中，我们认识了他的神学体系，我们试着用几个层面来为这间教会的神学做定位。它像 GPS 导航一样，它需要不断的像一颗一颗钉子一样，把这间教会的神学定准定死。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钉子，我们顺服在上帝漠视无物之话语，就是全部的新旧约圣经之下，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和标准。你知道，这是我们神学的基础，表明我们是保守的，相信圣经绝对无误，并且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和准则的教会。这个是塑造了我们神学的最重要的根基，这是第一个。第二呢，我们又领受初代教会的四大信经所坚守的基督大公教会的基本教义准则。你看我们的墙壁上所挂的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加克敦信经、亚塔纳修信经，这是整个基督大公教会最最基本的教义准则。其中论到的是基督信仰当中最基础的、最核心的教义系统。所以这个呢，保证我们是在整个大公教会里面。 第三，我们也持守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荣耀归给神的宗教改革的信仰立场。这一点让把我们从东正教和天主教当中给分出来，表明说我们其实是宗教改革的后裔，我们坚守的是以五个唯独为代表的整个宗教改革的信仰的传承，这一点也是极其的重要。第四，我们认同威斯敏斯特信条所阐释的教义系统为教会的教义系统和信仰告白啊，当然在第一课当中我们已经阐述过了，对不对？威斯敏斯特信条几乎是改教运动最伟大的属灵遗产之一啊。第六，我们接纳中华归正长老会的智慧宪章为教会的智慧章程和治理规范。所以呢，前面你有没有发现越往后其实对我们的界定越具体，你知道第一条几乎普天之下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接纳，第二条几乎 99% 的教会都接纳，第三条几乎绝大多数的新教都认为自己是宗教改革的后裔，第四条几乎保守的信仰立场都会认同威斯敏斯特信条，但是中华归正长老会的智慧章程其实就指向了我们的宗派任性，对不对？第六，我们领受中国家庭教会的信仰道路，坚持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元首，这在整个时代的处境当中，我们认为这一条也是相当的重要，这或许是我们所处的国度的一个特殊的处境，但这个处境对我们来讲依然很重要。所以这几条一直不断的塑造的其实是我们的神学定位。是的，一间教会的神学定位它就像一根一根的柱子一样，平时不一定是外显的，但是遇见风雨飘摇的时候，那些的柱子都成为我们站立的稳的一个一个的根基。然后呢，我们再做第二个定位，就是我们的身份定位。身份定位呢，它其实是基于神学定位，力图阐释我们到底是谁。因为当然我们是这样的神学之后，我们总是要向着人家阐述我们到底是谁。我们试着用三个方面来阐释，这三个方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第一，我们是一间改革宗长老会，这指向的其实是我们的神学宗派。第二呢，我们是一间中国家庭教会，这指向的其实是我们的信仰道路。第三，我们是一间中心城市的教会，这一点并不独特，这只是指向我们所处的一个文化处境。我们在临沂地区呢，是在一间城市教会的一个文化处境。所以 这三点，第一点神学，第二点道路，第三点描述了我们的处境。你知道一间教会要去定位自己服事的合场，定位自己服事的方向，定位自己服事的目标的时候，不仅要知道你站在哪里，就是你的神学宗派，站在这个起点神学宗派，走在这条道路上信仰道路，还要观察你周围所处的处境，你在这个处境当中来侍奉神。所以我们试图用这三点来定位我们的身份。好，基于前面的神学定位和身份定位，我们来看我们的服事定位。这是我曾经做过的田野调查，我查了整个的官方的数据哈。我们试图为这些的查这些数据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了解我们所服事的地区它究竟有哪些的特质，在这些特质之下我们要分析说我们所服事的地区有哪些的需要，它的特质和它的需要就是我们要去丰富的智慧的服事到这个地区的一个前设性的了解它。因为你要服事一个地区，你就要了解这个地区。所以呢，我查了一下我们所服事的这个地区的一些特质哈。临沂恩约归正教会主要服事临沂地区中心城区这几个城区的不同的群体，对吧？我们其实是希望我们服事的是临沂城区的这几个群体。好， 主要有以下的几类人。第一，在此定居生活的本地居民。我特别查了一下，临沂城区人口数量约占整个临沂地区人口数量的 33% 左右，而不是指的这一个户籍人口，是指的常住人口。你知道有相当数量的这个常住人口，虽然他的户籍可能是在下面的九县当中，但是他常住在这里，做生意也好，上班也好。所以呢，我们看见大多数的成熟的社区坐落在这个区域。第二，在此区域经商工作的年轻一代，你会发现呢，临沂地区呢，年轻一代大多选择在城区来居住、生活和工作。意思是临沂城区对整个临沂地区的吸虹效应是相当相当明显的。第三呢，在此区域就读的高校学生群体，哎，临沂当然它在整个地区当中，这个城区几乎就是这个地区高校最聚集的地方。那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有许多从临沂大学，从许多这个医专啦，这个职业高等学院，理工大，是青岛理工大学分校毕业的学生，对不对？大学生群体坐落在这个群体。第四，在此区域上班族的子女和父母，因为有上班族，有年轻人聚集在这里，他们的父母和他们子女也同样会聚集在这里。所以这个的田野调查呢，帮助我们分析说，其实呢，在这个的区域所定居的居民是相当多的。啊，凯勒曾经讲过一个幽默的话，他说教会要到哪里去呢？教会不是要到树多的地方去，教会是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因为教会要对人传福音。谁才去树多的地方呢？就养生要去田园风光树多的地方去，对不对？啊，这是一个田野调查。根据这个田野调查，我们有以下几个结论，这也是一个我查到的数据。第一呢，临沂地区是整个山东省的地级市，它的人口超过了1100万。这个我们可能了解，对不对？临沂地区的人口是山东省内最高的，甚至超过了青岛和济南，整个地区的人口超过了1100万。这表明教会服事的合场巨大。第二，中心城区的人口基数非常的大，并且年轻一代多，这一个对整个临沂地区有吸虹的效应，并且这个吸虹的效应在短期之内好像无法逆转。我的意思是，临沂城区对整个临沂地区来讲，教会所处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人多，福音的需要多。这是第二个观察。第三个观察，不仅我们观察这座城市，观察这座城市的人口分布，我们还做了第三个观察。临沂地区教会虽然众多，但是大多为以下几类教会。第一，三字教会。第二，小型社区教会，就是在小区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小型社区教会，并且其中主要以基要派、灵恩派和一般福音派为主流。可能灵恩派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基要派和一般福音派基本上是临沂地区教会的主流。并且呢，几乎所有的教会或多或少都受到传统家长制的影响。所以这意味着在整个临沂地区缺乏归正建制健康成熟的路径。这表明的是教会服事的挑战极大。我们的合场大，我们的战略位置重要，我们服事的挑战也非常的大。那第四个观察，临沂地区年轻一代，或者说我们所服事的这群人，接下来主要面临的时代的挑战有：第一，单身恋爱；第二，婚姻家庭；第三，子女教育；第四，工作压力；第五，房贷车贷。这是我们所服事的群体主要面对的困难、压力和挑战，并且多受个人主义、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 然而虽然有如此大的挑战和受到这些文化无形当中的塑造和影响，然而整体来讲，临沂地区的众教会在讲台供应、教会牧养、生命辅导、信仰应用上很难有力地得着教会的年轻一代和下一代，以至于其实呢，我们这个地区的年轻一代的流失其实是极其严重的。你不得不承认，年轻一代的流失率，甚至我没有一个严格的数据，但是据我观察经验，甚至超过了90%。所以教会面临的需要巨大。所以呢，我们对这几个结论是：教会的合场服事的合场巨大，教会所处的战略位置重要，教会服事的挑战极大，教会面临的需要巨大。好，故此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看见，临沂地区需要更多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也期待我们的教会不断的成长，成为这样的教会，需要更多的持守归正信仰的教会，就是有更扎实的神学根基的教会。他也需要更多的面向中心城市的教会，就是关注这座城市的需要，因为人太多了。他也需要更多整全的、成熟的、有活力的教会，不断的塑造这座城市的福音的生态系统。他需要更多饱含时代关切的教会，就是教会能够牧养到这一代人生命的处境和需要，并且切中这个时代的文化的处境。他需要更多的拥有国度视野的教会，来激励自己投身大使命的呼召。曾经在山东，在临沂地区，其实曾经有过30年前曾经有过一场的复兴运动。是的，那一场的复兴运动主要以农村开始，从河南、从安徽传过来的，每家每户农村有大量的人聚集信耶稣。当然每一家的信耶稣的福音契机或许都不同，比如说家庭生病遇见挑战、贫穷、疾病、夫妻关系的不和等等，这些艰难当中福音曾经一次又一次的临到他们的生命现场，成为他们归信的一个契机。然而如今福音再一次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这群人的生命现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医疗条件更好了，好像生病不成为他来信耶稣的主要契机了，但是婚姻、家庭、儿女、教育、抑郁等等，这些再一次成为福音临场的一些的契机。而教会如何的在他这些真实的处境当中去到他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教牧的课题。所以因此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期待恩约归正教会能够成为临沂地区一场福音运动的参与者、服侍者和推动者，与主的众教会一起配搭，在这个时代积极的传扬福音，建造教会，不断的植堂，扎根这座城市，关切这个时代，以此来服侍主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如何说我们能够服侍主基督和他的教会呢？你一定是非常具体的服侍主基督和他的教会，因为所有的服侍都是可落地的，只有落到真实的人心处境、真实的时代、真实的这群人的生命当光景当中，你才能够真实的服侍到他，不然其实你很难真实的服侍到他。我曾经分析过30年前的那场的福音运动有许多的福音契机，当然在本质上的是圣灵的大能，在本质上的是圣灵自己亲自的做工，但是我又会认为说，当时的教会其实抓住了那场福音的契机，他们热切的传扬福音，他们基本上都是全家归信的，你有没有发现啊？全家一家一家的来归信，并且那个时候虽然真道缺乏，但是大家普遍的那个火热 和激情其实深深地塑造了30年前的教会。当然还有一个社会原因，就是那个时候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水平极低，大家几乎没有工作的机会，有更多的时间一起聚会。这也是一个哈，无论怎么样你无法复制任何一场福音复兴的运动都无法被复制，但是你可以踏着相似的节拍，你需要找到其中的要素，而那些的要素或许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比如说看重祷告，比如说热切的传扬福音，比如说渴慕听到啊，比如说彼此相爱，比如说真实的家庭这个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要素，对不对？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所以呢，我想特别的用一句话来总结我们教会，你也可以试着做出你的总结，每一个人都可以试着做出我们的总结，因为每一个人在思考教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代的教会呢，总是希望把自己见到的光鲜亮丽啊，看起来一切都这个比较好，看起来一切都这个顺顺利利。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不仅仅是一间归正的教会，当然我们需要归正，在教导，在牧养，在治理，在事工，在任何的层面上我们需要归正，但是我们归正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希望借着一间教会的归正，最终的目的是不断的投身于一场福音的呼召当中，热切的传扬这一个恩惠的福音。所以呢，我们期待我们不仅仅是一间归正的教会，我们不能仅仅标榜自己是改革宗长老会，虽然改革宗长老会在整个历史上是一个好品牌，但是你不仅仅要标榜你是一个好品牌，你要给人家一个好的产品体验，而这个产品体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投身于一场福音的运动，我们希望我们热切的传扬福音，我们希望我们关注灵魂的需要，我们希望得着这个世代，我们希望真正能够牧养人心，这个就叫产品体验啊。今天多少的时候教会给了自己一个标签啊，这叫品牌，但是品牌跟产品体验之间是不能割裂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仅是一间归正的教会，我们还希望我们成为一场福音的运动，去热切的投身于这一场福音当中。所以我们期待恩约归正教会积极投身于一场福音的呼召，努力的传扬福音，不断的建立教会，不断的植堂，扎根这座城市，关切时代的需要。我们希望在这个地区积极的推动建立服事，最终形成一个整全的健康的有生命力的有福音见证的福音的生态社群。可能这个词呢，在学生物学的人比较会敏感一点，什么叫做生态福音的生态社群呢？在生物学当中它有一个生物的这个生态系统，对不对？你如何改变一座沙漠呢？你改变一座沙漠不仅仅是种上一棵树，对不对？你需要在那里除了种上一棵一棵的树之外，你还需要种草，你还需要种这个各种各样的植被，你还需要挖一条河流，你还需要这个建这个防尘的墙，你可能还需要久而久之鸟在这里这个寄宿，然后开始产生昆虫，开始产生雨水滋润，树保证沙土不流失等等，我不讲了，那是生物学的概念，叫做生态系统。那一个福音如何在一个地区扎下根来呢？让我这样说，在一个地区扎下根来不仅需要一间一间的堂会，当然堂会很重要，一间一间的教会被建立起来，福音的生态系统不一定被建立起来。这里不仅有一间一间的教会，这里还有神学院，还有教会学堂，还有福音机构，还有慈惠孤儿院，还有慈惠的工作，还有文化的工作， 还有书籍的工作、出版的工作等等等等，这些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或许忘记了，一仅仅是一间教会的成长和扩展，并不能最大程度的祝福一个地区，需要有一个福音的生态系统，就能够真正的深耕一个地区的文化和这个地区的群体。所以呢，我们期待呢，我们这一间堂会当然要好好建造，但是我们也期待参与到这一个福音的生态系统当中。而这个生态系统主要包含的要素有以下几个。第一个，我们希望呢，这个生态系统首先它是扎根于一个正确的神学，就是有共同的神学立场和信仰的准则，形成一个持守改革宗神学立场和以威斯敏斯特信条作为信仰准则的教会群体。哎，我们已经有雏形啊。第二呢，我们希望不仅仅有一共同的，在这个地区有许多教会有共同的神学立场和信仰准则，我们还期待在这个地区有共同的教会治理和宗派的系统，就是形成一个以长老会的宗派系统和认同中华归正长老会智慧宪章的教会群体。哎，我们也有一个雏形。第三呢，我们不仅希望有这样的神学立场和这一个教会治理的宗派系统，我们还希望有共同的神学意向和服事理念。我们期待透过建立一间城区的成熟的堂会，借着这一间堂会不断的神学意向和侍奉理念，事工策略的不断的复制推广和应用，这就是我们的职堂啊，不断的复制推广和应用，从这间教会当中发展出数间的子教会，就是我们的堂点。我们不能一直聚在这里很舒服，我们需要职堂建立不同的堂点。但我们不仅自己需要职堂建立不同的堂点，我们还希望帮助成全十数间的兄弟教会，就是我们的兄弟，扶植我们的一间一间的兄弟成长起来，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我们不仅希望帮助成全许多的兄弟教会，我们还希望联络认识数十间的亲戚教会，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推动神学教育，一起推动宣教，一起推动整个地区的复兴的工作。所以你突然发现呢，这些其实都不是一日之功，对不对？但是你需要有这样一个福音生态系统的理念。我们希望有共同的城市尾声和时代的关切，在未来与本地区的众教会来配搭，共同的推进这一个福音生态系统的建立，包括神学事工、学堂事工、职堂事工、福音机构、校园团契、词汇事工、文化事工等等等等。你还可以继续的罗列，罗列的越多，这个福音生态系统就越稳固。最后，我们做完前面的这一二三四之后呢，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显得光鲜亮丽，我们期待最终塑造的是我们国度的视野和国度的关切，就是预备自己投身于一场未来的中国教会的福音复兴的运动，就是我们最终希望为主不断的扩展他的国度和他的福音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福音生态社群的一个的思考的一个雏形。接下来我要分享教会的目的。当我们想要塑造这样一个福音生态社群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原点，回到最基本的点来思考教会在地上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前面的福音生态社群，你会觉得比较有特色，对不对？或者说至少它是比较是独特的，因为每一间教会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一间教会都有自己的特质啊，比如说有些教会他们的特质就是宣教，不断的宣教，不断的宣教，那就是人家教会的特质嘛。但我们希望呢，建立这样一个在地区建立这样一个福音生态系统，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特质，对不对？但是这些特质纵然每间教会都可以不一样，都可以有特质，但是呢，我们回到原点来思考我们教会的目的，而这些又是最广泛最普通的目的， 这些的目的主要是，我用下面这句话来表述，恩约归正教会持守主基督的教会在地上的五个基本的目的。这五个基本的目的几乎是所有的教会都在或多或少不同程度上持守的。第一，敬拜；第二，教导；第三，牧养；第四，宣教；第五，关怀。你会发现这五个目的几乎你认识的所有的教会都在不同程度上来呈现这五个，对不对？让我用五句话来总结这五个教会的基本的目的：敬拜荣耀的上帝，教导归正的信仰，牧养圣约的子民，传扬恩惠的福音，彰显基督的国度。那这五个目的其实是教会的基本功能，每一间教会在某个程度上都要担当这五个基本的功能，没有哪一间会可以失去这五个功能的任何一项。但是呢，我们把这五个功能提出来或者呈现出来，这五个基本的目的和功能就帮助我们来塑造我们的基本动作和基本流程。你知道当你要去往目的地的时候还需要操练你的基本动作和基本流程。所以呢，我用五节经文来分别的阐释这五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敬拜。路加福音四章八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这是我们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敬拜神。第二个目标，教导。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这是教会在地上的基本功能，就是教导真理。第三个目标，牧养。使徒行传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这是教会在地上的基本的功能，就是牧养。第四个目标，宣教。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教会在地上的基本的目的，宣教。第五个目标，关怀。马太福音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基本目标。所以你突然发现，如果前面是比较有特质化的话，那这五个又是任何一间主的教会的规定动作，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用规定动作来达到我们的特质，就是我们并不标新立异，我们要坚持这些基本的规定动作。所以呢，为了达成这五个目标呢，教会需要在侍奉策略上重点的关注下列的五类事工。这五类事工也将成为这间教会具有核心战略意义的五个面向。因为这是教会的基本的五个目标或者基本的五项功能，所以从这五个目标和五项功能当中必然延伸出来这五类的事工。这也是改革宗长老会的特质，这个并不是我们这间教会的特质，这几乎是改革宗长老会甚至是比较保守的一般福音派的教会都有这个特质。这五个特质是：第一，我们强调主日敬拜，就主日敬拜是教会建造的神圣根基，主日重拜敬拜的重要性是不可或缺的，这是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这个事工。第二呢，我们强调工人的栽培是教会成长的持续的动力。哎，主日敬拜跟第一个目标敬拜连在一起，工人栽培跟第二个目标教导连在一起，因为教导你需要有工人嘛。第三，我们强调小组团契是教会牧养的具体落实，跟第三个目标牧养连在一起。第四，我们强调职堂宣教是教会扩展的扎实堡垒，而这个跟宣教连在一起。第五，我们强调时代的关怀，就是得着这个时代和未来，跟第五个目标连在一起，就是关怀这个时代，关怀我们的邻舍，爱身边的人。好，接下来呢，既然有这五个目标和五个事工的面向，接下来我要试着做每一个事工面向的事工的阐释。这其实是每一项事工背后的哲学阐释。如果是哲学比较词比较生僻的话，就事工的神学阐释。第一， 先阐释敬拜，我们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换句话说，我们要定位自己，这间教会是一个敬拜上帝的群体，我们用这个来定位我们自己。因为敬拜上帝是教会的根基，我们以敬拜来建立信徒的生命，呼召慕道朋友悔改归信主基督。所以因此主日敬拜的规范有序，充满圣灵大能的福音正道，敬虔荣美的诗歌颂赞，将强有力的吸引信徒和非信徒进入敬拜的荣美中，使主的名被尊崇，人的心被震动。所以在这个施工阐释当中，你会发现我们看重敬拜这件事情。第二，教导，我们是一个学习真理的群体。事实上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每一个时代每一间教会的复兴都是从真理被大有能力的宣讲和应用开始的，都是真理得着人心开始的。因为只有上帝的圣言被清晰的阐明，福音被充满力量的应用，圣经真理成为信徒生命的核心动力，教会才有可能被复苏有活力。所以呢，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性讲道是教会所有事工的内在驱动力，阐释福音是一切事工的基础，应用福音又是一切事工的目标。所以呢，我们把福音阐释清楚是我们开展事工的内在动力，而我们开展的每一项事工都希望能去应用这一个福音。第三，团契。所以我们教会，这间教会是一个看重教导的教会。第三，团契。教会是一个生命相交彼此相爱的群体，彼此相爱总是教会被这个世界认出来的主要原因。为什么？倘若信徒不委身在一个具体的小组当中，就很难委身在一间具体的教会当中。所以我们期待一个健康美善的基督徒社群被建立，给信徒提供属灵成长的环境。所以我们期待信徒之间能够建立如家人般的关系，彼此相爱，相互担当。我们期待信徒可以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婚姻、家庭、教育、工作、侍奉中去应用信仰。这就是牧养的功能。教会的牧养需要希望建立这样的牧养的一个目的。第四，职堂。我们不仅仅是看重敬拜、教导和牧养，我们还看重职堂。因为我们是一个领受大使命、见证福音的群体，传扬福音是主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教会承接这个大使命直到主再来。所以教会要透过传扬福音、见证基督，为基督赢得这个世界，扩展主的国度，投身一场福音的复兴运动当中。这是任何一间教会都应当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把这里提出来，希望这成为我们教会的一项 DNA。 敬拜是我们的 DNA， 教导是我们的 DNA， 牧养是 DNA， 职堂宣教同样是这间教会的 DNA。 你知道任何的蛋白质的表达都是基于它的遗传信息，就是 DNA。 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这间教会不能做这个事工，或者不愿做这个事工，或者不看重这个事工，因为它还没有 DNA。 即使有，也是嫁接过来的，也是模仿过来的，也是效法别人过来的，看着别人做的风风火火的，我们也得做呀，不然不被落于人后嘛。不，这样还产生不出来爆炸力，只有从骨子里面的 DNA 表达出来的，它才能够产生出来这个爆炸力。第五，我们关怀。我们是一个蛮有恩慈的群体，爱邻舍的慈惠怜悯事工是教会在地上荣美而有力的见证。如果前四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教会相对比较熟悉的话，其实第五个是相对我们比较陌生的领域。换句话说，行公义好怜悯既是与主同行的方式，又是教会对世界做见证的方式。 上周我去到和平堵跟几位弟兄聊天的时候，他们提到一件事情，是一个现象让我非常的难过。他说他们周围许多的非信徒之所以不来教会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基督徒的信仰让他们看不起，就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让他们觉得很有问题，这条路太窄了，走不下去，完全接受不了，不能信啊，信了之后我就没法活了。哇，你就知道说其实我们在见证福音上就给人为的设置了一块一块的巨大的石头，对不对？而这一块一块巨大的石头就是阻碍人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呢，我们需要致力于关怀不同的群体的需要，也关注这个时代的潮流、文化的挑战、人心处境的艰难，期待福音的大能能够介入到他人心世代的要害当中。好，前五个是我们所提到的五个目标和五个神学阐释，但我要加两个。祷告，在这一切当中我们需要祷告。我们说了敬拜，说了教导，说了牧养，说了职堂，也说了关怀，但是我们要为这一切祷告。我们是一个需要常常祷告的群体，因为上帝是一切美善恩赐的源头，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借着祷告将我们置于上帝的恩典和真理的栽培之中。如果没有祷告，前五个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我们没有属天的能力。因为祷告其实是我们真实的依靠上帝的表达，信徒个人的生命、教会整体的建造、同工服事的力量都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对不对？若没有借着祷告与上帝相交和对上帝恩典的信靠，我们将一无所有，也无能为力。最后第七个，我要加一个行政。为什么这个词听起来不属灵，对不对？但是我用另外一个表达就属灵了，我们是一个彼此配搭的群体。有了前面五个，有了祷告，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彼此配搭。因为只有个人按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才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的彼此配搭，同工团队的协作精神，有效的教会行政，就是教会事工有效的推动，是一间教会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教会行政是教会建造、教会施工开展的保障和助推。那这七个呢，其实是对一间教会建造需要考量的七个方面。你透过这个七个方面也稍微来认识这一间教会。接下来我要试着对这五个方面来做事工的神学分析。好，第一个，请注意它的优缺点。第一个，侧重敬拜的教会，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教会？基本上敬拜一个小时，就是基本上每一次呢，聚会敬拜占了超过一半的时间，就是唱歌敬拜占了一半的时间。侧重敬拜的教会，通常它的特点是什么呢？通常会有出色的音乐敬拜，真的非常的出色，对不对？包括人家的音响系统都非常的出色，有序美好的敬拜氛围。这样的教会呢，通常属于庆典型的教会。你会发现慕道朋友、年轻人很乐意的投入，姊妹很乐意的投入啊，因为他照顾了人们情感的需要。但是每一个特型的教会可能存在的都有可能存在的危机，这样侧重敬拜的庆典型教会可能存在的危机是容易导致个人中心，容易注重情感的表达而忽略了真理的标准和生命的实践，这是他可能存在的危机。第二，侧重教导的教会，它的特点是通常会有出色的讲道、丰富的圣经学习，属于学校型教会。通常这样的教会呢，可能会有大有恩赐的讲道人和他的教导团队。通常这样的教会呢，很看重的是教义的学习，但是这样的教会可能存在的危机，教理化倾向、神学化倾向、学术化的倾向， 教条主义的倾向，并且容易忽略教会的常规牧养和传福音。第三，侧重团契的教会，通常它的特点是通常有出色的牧养体系，侧重于团契关系，几乎所有的大学团契都是这个类型的，就他关怀团契小组、关爱辅导、爱宴活动、关系建造，属于家庭型的教会。他们会注重彼此生命中的亲密分享和紧密连接，彼此在一起玩耍，一起愉快，一起。但是这样的教会可能存在的危机，就是关注自我圈子，教会内敛，对外封闭，很强调合一，但是却很少对付罪，不愿意学习真理，缺乏国度的视野。可能存在的危机不一定，一定有这个危机，就是至少这个特质有可能会有这些危机。第四，侧重宣教的教会，它的特点是什么？通常会有出色的传福音的热忱，通常有国度化的宏观视野，他也会强调个人布道，注重传福音的事工，有国度的心胸，属于国度型的教会。但是这样的教会可能存在的危机，就是可能他的真理扎根不深，太快的决志祷告，事工导向严重，忽略生命建造，侧重宏大叙事，忽视常规的牧养服事。第五，侧重关怀的教会，通常这样的教会呢有出色的社会参与，这几年这一点也没了哈。通常这样的教会有时代的敏锐度，关注慈惠怜悯的事工，有国度的心胸，是那种外向型的教会，愿意参与国度的需要，灾区啦，慈善啦，这个怜悯啦，哪里有需要啦，通常他是很乐意的。但是这样的教会可能存在的危机，社会福音的导向，教会的世俗化，关注向外而忽略内在的建造，会为宣教士祷告，但是就不会为他教会的软弱的张弟兄祷告。 OK，我们分析这五个事工的哲学分析目的是什么？你会发现每一种侧重的教会都有它的特色，也都有它的可能存在的危机，对不对？我们期待一间教会能够被整全的建造起来，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在敬拜、教导、牧养、宣教和关怀上都能够整全的去见到，并且极力的去避免这些的危机，因为他的那些可能存在的危机会被教会的另外一个面向给补充。你发现没有？只要这五个面向整全的被见到起来，他的那些可能存在的危机会被什么？会被消弭，对不对？好，我们有一个总结。一间教会的教导和意向会让这间教会的道路走得更长更远，一间教会的敬拜和团契会让一间教会的根基扎得更稳更牢，一间教会的宣教和职堂会让这间教会的胸怀扩得更大更广，一间教会的事工和行政会让一间教会的服事展得更开更速，一间教会对文化和时代的关怀会让这间教会的见证做得更好和更美。当我们试着去做这些教牧现场的分析的时候，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意味着这是我们要走向的那个点。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努力，去成长，去敬拜，去教导，去牧养，去宣教，去关怀这个世界。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荣耀见证主基督。所以最后教会的目标，我试着用几句话来具体的落实这间教会的目标。我们希望透过这五个层面，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五个层面的系统的建造，将这间教会建造成为一间信仰纯正，指向它的神学，对吧？健康成熟，指向它的教会本身的产品体验，有使命感，指向他的国度胸怀，有生命力，指向他对这个世界的服事和见证。我们希望把这间教会建造成为这样的一间教会，它不仅有正确的神学， 它还有它的产品体验，它还有它的使命感，它还有它的生命力的这样一间教会。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标呢，我们有几个这个目标性的阐述。第一个，我们在微观上，这是一个最基础的，就是首先教会需要聚焦堂会的常规的建造和日常的牧养。是的，你要爬上喜马拉雅山之前，第一步是脚踏实地的先把这一步脚踏实地的迈出去。我们希望透过敬拜上帝、教导真理、牧养群羊、传扬福音、慈惠关怀这些基本动作，来规规矩矩的建造这间教会，来装备信徒以福音的视野来经营婚姻家庭，重视圣约教育，思考职场工作，参与教会服事，并且在各个领域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我们也希望这一个目标是一个微观的堂会牧养，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微观的堂会牧养的基础之上，我们也希望有计划的推动堂会的成长和成熟，从一个宏观上来推动这个堂会的成长和成熟。下面的这些数字你都可以去，我们都可以去调整的，但是至少是用这个方式来衡量。透过传扬福音领人归主，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持续外展的传福音的系统，我们期待教会每年增加15到30位的受洗信徒，这是我们至少是一个目标。透过工人栽培、神学训练，培养一批接受装备、生命成熟、热心服事的教牧团队，这就是第二个工人栽培的，对吧？并且有计划的产生新的长老、新的执事、新的神学生，期待在未来3年之内产生2到3位的长老、3到5位的执事、1到3位的神学生，数字都可以修正，但是至少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和规划。我们希望透过教会的团契小组建立一个信徒聚集的福音社群，期待未来3到5年之内在临沂城区建立新增15到20个成熟稳定的小组。啊，你知道有的时候呢，数字的量化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如何一步一步的推动它的成长和成熟。这是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我们希望透过教会的职堂宣教的计划，是的，除了信徒个人的微观服事，第二，教会的宏观成长，第三个就是职堂的计划，在临沂地区不断的建立培植新的堂点、新的教会，这是首要的，不断的扩展主教会的方式，不断的培植新的堂点和教会。与此同时呢，教会也需要关注省内的其他地级市的国度的服事，联络健全整个的山东地区的教会的网络。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其他比如说我们有枣庄的布道所，我们有淄博的布道所，我们有临沂的布道所，最近有烟台的教会和这一个济宁的教会要来跟我们有一些接触和了解，还有一间潍坊的教会前段时间在网上在跟我聊，济宁的教会呢周四上午可能会来到这里跟我们来见面。那我们要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跟他们建立这种兄弟教会的联谊，有的时候是他们帮助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帮助他们啊。同时呢，也关照临沂周边地区的教会的服事，帮助支持一些周边布道所的建立啊，这是一个职堂的一个规划。第四呢，教会努力的参与服事地区的福音社群的建立，就是透过教会的教导、牧养和支持，与山东区会的众教会联合，在神学教育、在教会学堂、在职堂宣教、在慈惠关怀、在校园团契，在各个层面上不断的推动国度的福音事工，因为这些全部都跟国度连在一起的。第五，教会努力在现有的处境当中参与文化和关怀的服事，在世界当中为主做见证。是的，现今的时代艰难，但是即使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教会也仍然需要有时代的敏感度，关注慈惠怜悯的事工， 行公义好怜悯，既是与主同行的方式，又是教会对世界做见证的方式。所以我们致力于关怀不同群体的需要，也关注时代的潮流、文化的挑战、社会处境的艰难，并且期待福音的大能切入这个时代的要害。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预备我们有这样国度的心胸，求主来带领我们啊！所以盼望这一刻帮助你来认识教会的建道理念。阿们。